开展一个月的防疫措施优化试点研究工作，取得大量科学依据，同时结合上海和吉林等地的经验教训，以及参考世卫上半年发表的指南，因此修订防控方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同酷热的天气。本港今日阳光充沛，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同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初时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18点，升189点，总成交金额1,75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82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8跌12.4，阿里巴巴118.1冇起跌，美团207.6升2.6，小米集团14.22升4.8，京东集团259.4跌6蚊，比亚迪股份331.4升13.4，港交所396.6跌3.6，盈富基金22.72升1.4，恒生中国企业79.14升6.2，友邦保险84.75升1.9。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642，瑞士法郎8.225，澳元5.464，加元6.122，新西兰元4.947，欧元8.313。每百日元对港元5.7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049点，升178点。港金报17,1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5美元，卖出18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塞车的消息。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科学园对开嗰度有汽车着火的事故，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马料水的泽祥街。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开有汽车着火事故，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泽祥街。九龙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佛光街桥底嗰度呢就有意外嘅，而家龙尾塞到新楼街。七咸道北尖沙咀方向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龙尾塞到新楼街。较早前观塘道去荃湾方向，咁近住呢个启业村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仲係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怡道㗎。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慢线落去湾仔的龙尾就在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洪隧方向继续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新楼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安全车速报告由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欣田村月田楼、东涌影湾园、月桃轩十一座、北角百福花园、 加福角、北角宝马山道24号枫林角二座、何文田胜利道9号海船居、天水围天颂院颂月阁、何文田村景文楼、大埔大园村泰乐楼、大埔太和村福和楼和筲箕湾爱东村爱平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男朋友咧就要去外国，上飞机之前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女朋友 ，B B， 我登机了。女朋友就回佢啦，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呢、這个女朋友都几识咯， 几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减少，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咯。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的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的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哋要休团的消息真系令到好多人伤心啊！不过近排佢哋嘅唱片 Proof 咧，真系可以话成绩非常之好啊！嚟自韩国嘅 BTS。Was it honestly the best? 'Cause I just wanna see the next. 부지런히지나온어제들속에참아름답게 Yeah, the past was honestly the best. But my best is what comes next. I'm not playing now for sure.To me, but you and I, best moment is yet to come. Moment is yet to come, yeah. 다들어온지부턴가나란내우리제구라도엄청할수없는내일이제무겁기만해노래가좋았다고그저달랠뿐이라未来的日子各位成员会作个人发展啊！呢、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好多人都中意啊 ！BTS Yet to Come the Most Beautiful Momen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常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境好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星期二来到骚动音乐，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今就是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曾比特。咁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 好热啊， 系嘛？ 夏日热 辣辣啦， 好热好热， 吃一杯咩啊咩消暑解渴啊！ 我 哋 记得 嗰个 人，亦都预告啊，今日骚动音乐嘉宾将会有安俊豪介绍佢新派来个人啊。 系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噶啦。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嘢咧就比较近期少少嘅，事关。 這個嘅身份證咧，就即係大家，我深信唔同年齡層嘅朋友仔都喺唔同嘅階段開始換緊新嘅身份證啦。 要留意啦，大家睇翻你自己幾時要啦。 冇錯，咁啊，而我呢個年紀咧，我呢個年紀唔講啦。 你個年紀啊，係啦，亦即係我個年紀啊。 咁啊，最近我同波盛都要去換呢個新嘅身份證。咁啊，其實都有樣嘢好嘅。因为我其实事关呢，我之前其实想换好耐嘅，但我一路都冇，佢样唔得就梗㗎啦，呢个好难改变㗎啦,ok。咁但係因为我之前旧嗰张嘅身份证个晶片係坏咗嘅，咁但係我又一路都滴唔起个心肝去换一张新，因为好老实讲，身份证张晶片你好少会用得着啦，你只会喺飞嘅时候过关嘅时候，你为咗快少少咁就会用张晶片啦。 真係好少啊，除咗之外，因为系咪图书馆借书好似有囉，不过我哋都唔似睇书。 我有张旧嘅图书证，因为加上我都好少去，书呢啲嘢我直接去买噶嘛，我好少借书啊，我唔同呢啲学生争啊，跟住然后咧，咁换呢个身份证嘅时候，终于舍得去换啦。咁但系亦都令我谂翻起以前过关咧，其实都好尴尬。即系你想象下，你同一大班朋友一齐去机场准备搭飞机，你过关要做好多嗰啲手续啊 ，check 嘢啊咁样。成寨人已经过晒啦，就系、是、你一个喺度排队，人哋已经喺对岸望住你，几时过嚟啊？咁样，跟住次次都话喂，你快啲，好心你即刻去换咗张身份证、啊。 点解你唔去换呢？即系虽然唔系成日飞， 系 唔系话真系差好远啊？即系你出境嗰啲入境唔系差好多啫。 好老实讲嘅，我每次过关嘅时候，我都会话好，我去完呢趟旅行翻嚟我就换啦。每次去完呢趟旅行翻嚟就冇咗个动力噶啦，唉，都唔知几时飞，算啦，唔换啦咁样。 就好似话我听日一定会早啲瞓嘅，我听日一定会早啲瞓噶啦。 系啦，咁啊，即系每每都会有啲事情发生啦。其实谂起咧，以前即系太耐冇去旅行啦，其实即系过关，斋讲过关呢样嘢咧，都真系好多趣事会发生。有一次我去日本，跟住然后咧。即系你都知个箧入面会有好多林林沈沈嘅嘢㗎啦。咁啊嗰陣时呢即系都贪靓嘅个人仲贪靓啦。跟住然后呢即系你尤其去到外地你梗係会想自己着靓靓啊，个头 set 得好地好好地咁样影返张靓相。 我以为你去巴黎参加 Fashion Week 啊。 嗰啲 friend 啦。咁跟住然后呢嗰陣时呢就特登带埋支嗰啲直发棒咪卷㗎嘛。即系你知我尤其我呢头发劲直嗰啲人呢，你一定要卷一卷卷挛少少先再落嘢咁样会舒服啲啦。跟住然后咁就带咗过去啦。回程嘅时候，日本嗰边啊，跟住机场就话我呢一支嘅直发棒系唔合规格，因为佢入边有嗰啲锂电池，咁佢话唔得啊，没收啊。 哦、 我话咁、如果我掹咗嚿电得唔得咧？咁样又唔得、啊，即系一定，总之你一定攞唔走噶啦。你今日你就冇你带去， 总之你摆日本啦， 你唔可以带走佢噶啦，系啦，一系你就唔好走咁样。咁跟住冇辦法啦，即係結果就唯有留咗嗰啲直發棒喺當地咁樣啦。跟住我心諗，其實我嗰陣時點解會咁傻豬提出一個留低嚿電，然後帶佢上機嘅諗法呢？因為其實留低嚿電基本上支嘢係用唔著嘅， 因為佢唔係我哋平時買到嗰啲電。 係啊，唔知去邊度搵返粒電返嚟咁。跟住然後即係經常都會有啲去親旅行過關都會有少少嘅阻滯嘅、 你總係唔記得呢，唔留神啲嘢冇寄倉或變咗 hand carry 就出事啦。我試過去美國咁樣，跟住買咗一支威士忌諗住送俾個朋友啦。咁拎去機場嘅時候就袋喺背囊，好似係因為臨上機前唔知喺邊度買嘅，咁你好自然就袋咗落背囊，冇擺落嗰個夾度。跟住去到機場咁咪嘅咩寄倉咯，因為好趕啊，嗰次中間發生咗啲意外，即係個地鐵突然之間去唔到，跟住要轉Uber 喺市中心美國坐幾百蚊的士入去。 哇！ 但 係 因為佢突然之間鐵路有事啊。 OK。 咁跟住你趕住飛機本身預鬆咗嘅，跟住喺間地鐵坐一坐，發現喂唔係好對路，仲喺紐約市中心。 你赶唔切飞机翻唔到去噶。 系啊，跟住之后突然间要上地面，又叫车就直接去机场，咁、去到嗱嗱声就 check in， 跟住成，跟住就去到过关嘅时候咧 ，scan 就系、是，即系你嗰支酒唔上得机，因为佢烈酒嚟嘅，跟住仲要唔知几多公，即系一公升定点啦，佢有个限额嘅。 OK， 嗰支唔上 就唔得。咁如果摆箧就得啦， 摆箧得。啊，唔系嗰时净系咩啦？液体都已经唔知超过几多 ml 唔上得啦嘛，不一路都系咁样噶嘛。 系系， 你最屘最美国嘅谂下。 系， 咁所以就 办法啦， 就有呢啲咯。咁呢啲都系即系叫做点样讲？你可能唔小心带咗啲唔上得机嘅嘢啦。 系， 咁咧我嗰时读大学嘅时候去 field trip， 成日都去即系叫去唔同地方咧有机会。咁嗰阵时就翻大陆，就喺深圳啊过关，定系福。定系福田，系咪叫福田啊？嗰度 福 冈系日本，系福田系啦， 福冈系日本， 系日本啦。福田嗰度过关啦，类似咁，跟住咁我即出晒去噶啦，啲 professor 啲过晒，我哋都大部分人都过晒，咪数人数啦。跟住发现咧，又唔知两个定三个同学仲未到，咁都系都唔知咩事噶啦。咁啊，搞咗好耐出到嚟，咁第一件事梗系笑咗佢先啦。做咩啊？过唔到啊？做咩个样衰啊？ 你同我有啲似，又系过关都系会 kick 下 kick 下嗰啲人嚟。 系啦，咁啊，佢有两个同学俾人hold 住咗嘅。 系， 咁第一个咧就快啲出嚟。咁佢咩事咧？就话佢嗰个袋里边 系 有违禁品。 O K， 佢装咗啲筹码喺里边。 哎呀， 跟住咧，咁你唔可以答佢啦。咁但系佢谂法系咩？因为我哋去 field trip 咧，咁你中间可能大家夜晚咧有啲房 game， 咁咧就带啲假嘅筹码，之前买咗，即系一个箱里边入齐晒嗰啲咧，谂住自己娱乐下咧啲同学仔。我最好我哋有份怂恿佢带嘅， 系啊。 跟住点知俾人 hold 住咗，咁跟住就要 check 佢底细做咩事咧？咁样 后屘放咗佢， 系啦。跟住另外一个咧就俾人 check 得耐啲，出到嚟佢都好惊， 系 点解咧？ 吓好惊咁， 系啦，因为佢俾人拉咗房啊，直情系，就因为佢个名啊，佢一个通缉紧嘅唔知杀人犯定系咩总之系同名啊，写法一模一样， 一逃犯咁样， 系啦，一模一样名，咁跟住之后，所以就拉咗佢入去间房度， 跟住又要 check 对下个样啊，跟住又要睇下佢系嚟做乜嘢啊，你嚟观光你系做乜嘢啊咁样， 而真系冇办法，因为佢个名啊，中文名啊，真系好。点样讲咧？好好 common 嘅感觉啊！你似系内地里边容易撞嘅， 即系嗰啲陈小明每一班都会有一个 嗰啲 friend 嚟嘅。咁之后就咁样就俾人扣留咗，跟住佢就好惊啦，无端变咗杀人犯定乜鬼咁样咯。 所以话咧，改名系真系好紧要啊！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都白，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化验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秘方，日日视频来对望。I think it's your daughter'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章工作在家中， yeah。 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就因你在夜航，你飞在大堂，纯粹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ing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Sitting on the beach where we're feeling the breeze. 很想敢喝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管理员签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And it can be, and it can be.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吸你身体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人共眼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第时就够中担心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It's a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that youI'm gonna be 在夜航，你飞在大堂，想念你。 新新见面，头等位就在同于境外大堂，着你来说是 when me you and me、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yeah. 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68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533宗本地感染，同152宗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一宗死亡个案。今日有202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来自172间学校，有3间学校个别班级可能出现传播。当局建议相关班别停课一星期。屯门卓尔广场海港酒家再多一名食客确诊，群组累计有42个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早前曾经去过海港酒家的一名确诊者，今个月19号同一名家庭成员去过新世纪广场的翠苑，当局已经向这间的食肆发出检测公告，再找到4宗个案，涉及3名食客同一名侍应。他说这间食肆有小规模传播，当局会作基因分析，对比同海港酒家和屯门富泰护理安老院的个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警务处助理处长吕锦豪说，警方会为习近平提供近身保卫、场地保安和车队护送，在他逗留、到访和途经的地区设立核心保安区，周边范围列为保安区，而车队途经的地区行车和行人天桥需要短暂封闭，警方会实施车辆和人流管制。吕锦豪说，习近平来港期间，星期四和星期五湾仔会议道以北和会展中心半岛会封闭，出入的车辆和人士会受到保安检查，港铁会展站亦都会暂时封闭。他又说，民航处在这段期间将会在维港两岸和部分地区列为临时限飞区。至于小型无人机，警方经风险评估之后，将会根据法例在习近平出席活动期间将全港范围列为临时限飞区。50岁男跑手参加香港马拉松比赛期间突然晕倒昏迷，送院留医4日之后不治。死因庭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一致裁定死于自然。死因裁判官早前引导两男三女陪审团，提到解剖结果指死者死于急性心肌梗塞。如果陪审团相信死者死于疾病，可以裁断是死于自然。如果陪审团认为死因不明，裁定死因存疑。陪审团朝早10:30开始退庭商议。死者生前任职基督教福音机构干事，2018年1月21日参与马拉松10公里赛期间晕倒，同月24日在东区医院离世。美国官员透露，今个星期举行的北约峰会将会批准新版战略概念，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但同时表明愿意在符合共同利益的领域同北京合作。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作为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军事联盟，北约长期固守陈旧的安全观念，早已沦为个别国家维持霸权的工具。所谓新战略文件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实质上没有改变制造假想敌、搞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赵立坚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的机遇，不是任何人的挑战，严正要求北约停止散播不实支持和挑衅言论。北约应该放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制造敌人的做法，不要在搞乱欧洲之后企图再搞乱亚洲和全世界。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初时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四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出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佛光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系接近乐山道。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啦，曾经系有车辆着火事故，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兆安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屯门医院。重复一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兆安苑的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右站。窝打老道去澳海城方向近渡船街车多，龙尾广华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的龙尾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兆安苑快线的坏车已经走了啦，车龙有待消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东涌与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这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成啊，点解你咁中意问人哋啲歌嘅 demo 系点嘅咧？ 因为 demo 嘅状态，我成日觉得系好纯粹，冇咁多商业或者其他嘅考虑嘅。而嗰个状态嘅曲风啊、message 都好，都系最属于创作者本身。就好似佢哋呢首歌本身嘅灵感嚟自《世界冇免费午餐》。 呢一首有石山街之前先知呢一首 partner 作品嘅 demo version， 呢个英文版叫做 Reckless 啊。终于听到啦，呢一个系一个 complete end 嘅完结。跟住呢位朋友呢首作品咧，佢嘅词都系保有翻 demo 时候嘅状态。 Is it a raging sea? Rise up.I see. Oh, don't you know I'm never breaking free? Every touch, warm as summer breeze, I'll keep them safe inside a memory. Like we used to do, the spell you whispered right into my ear. All is lost, be it as it may. A dream goes on when you don't wake. I'll miss you so. I'm dumb and slow. The things I should have let you know. I know I'm told to let you go, but I just miss you so. 名字是 Mark 戴俊仁，有他派台作品 Dumb and Slow， 听日将会出现在我们骚动音乐那里，介绍他这一首英文派台作品。一些我们熟悉的本地音乐人，有时他们推出完广东话作品之后，也都会打算推出在英文版，可能在表达演绎方面也都有另外不同的方法的。 Did I? No, did I not? no did I not. Crossing the line, did I? No did I not. I'm blazing with the fire and your heart. Let me see you handle it tonight together. Together. 小陈阿幼快台作品 Finish It Don't Quit。 上嚟做访问的时候 Jonathan 也有说他们两个一直都在摸索一直寻找语言怎样会影响到演绎这件事，甚至乎觉得 Polly 在演绎英文作品的时候会更加大胆的。小陈，我哋就喺呢个演绎方法上面寻找紧一个嘅方向啦。接落嚟呢位朋友咧，就喺曲风上面尝试将广东话啦、英文同 EDM 融合。 You like the river falls to my lonely you. You like the time that glitches and fall asleep. You like the garden flowers on the house until you found my soul. And chase the life starts and leave without your love. Stay a little longer, need to know you now. Don't you stand on my side, don't you leave me behind. I can breathe right now. Alone, gone.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gone. Now that she's. Think of you when my tears fall slowly. I think of you when I'm in my dreams and never lost my soul. You fade away, silence leave me fall apart. You fade away, silence scream so fiercely. You lower lose the broken piece of me and never lost my soul. Now that she's gone. 嘅名字 Eagle 陈天鹅 featuring Hard Green 呢首派台作品，叫 Now That She's Gone。咁啊 ，Eagle 亦都预告咗噶啦，新专辑可以有得订。 卷起空中花般的思绪，忐忑苦恋又令人沉醉，我怕我会没勇气再追。失足一脚，举止很失态，怕你看到我行为奇怪，决意远去都直了暗街。一刹邂逅，静看你头，触碰以后，冷静如任性思想争斗，看着你定义中。 跟住亦都有新一位。 光阴细流，发现还手一生都不够。约定你一个相拥的码头。 跟住亦都有新一位进入 EDM 世界，亦都尝试同广东话寻找可能性嘅朋友。他名字叫李文熙，本身亦都有担任 DJ 角色，有他第一首派台作品叫做 Riding to the Sk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Music is my getaway. 人员同公共部门人员都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博企工作人员翻工前或者进入娱乐场之前，当日要有快速抗原检测阴性证明。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过去10日再接获多1310宗猴痘嘅病例，最多8个国家通报出现个案，包括南韩同新加坡。根据最新报告，今年猴痘嘅病例最多8个国家通报出现个案，包括南韩同新加坡。根据最新报告，今年截至今个月22号，世卫共接获超过3400宗确诊同一宗死亡病例，目前共有50个国家或地区通报出现个案，大部分来自欧洲，当中英国占最多，累计超过790宗。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对猴痘疫情深感忧虑，但世卫组织早前表示，猴痘尚未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同酷热的天气。本港今日阳光充沛，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4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同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初时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车多。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较早时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啱啱收到报告咧，就话清咗场，龙尾系去到维园，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喺九龙嘅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啦，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上去近住兴田村。重複一次啦，就係將軍澳道下行，近住觀塘警署對開啦，慢線有壞車阻路，龍尾就排到上去興田村。而家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龍尾啦，排到去電話機樓噶。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就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北拱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大潭道去南区方向跟住大潭水塘挤塞，龙尾去到大潭峡。而九龙方面，观塘道跟住启业村对出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而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龙尾近九龙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噶。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去马鞍山方向近天后庙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东涌屿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海怡半岛御林居、荃湾豪景花园林景阁、沙田石门村美石楼、沙田石门村瑞石楼、青衣盈翠半岛三 A 座、马鞍山耀安村耀和楼、大埔运头塘村运来楼、屯門大興商場地下64號鋪百分百餐廳、屯門良景街市地下 LK1 號鋪、嘉華餐室、屯門良景廣場 L103 號鋪爭鮮回轉壽司，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位嘉宾，原来佢喺做歌手之前，仲有另一个身份噶、哦， 所以今日我哋要用佢英文名去食呢一句送俾佢嘅，呢句就系 Simon 冇相传。 哇，文又得，舞又得，唔知道唱之外，佢仲叻边范呢？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安俊豪嘅，嗨， 你好啊！ 呢卷嘢今次真系新玩法，因为你系第一次体验呢一种食字方法嘅。 系啦，因为我哋之前咧，即系每次同安俊豪见面咧，都系用佢嘅中文名去食呢个卷轴啦。 安俊豪得起啦，徐月言安俊豪啦，都系用你中文名啊。 但系今次我哋决定啊。改一改， 系用英文啊， 系用英文 ，Simon 冇相传啊。 OK， 但呢个系 Simon 冇啊，系 Simon 冇相传 咯， 系啦，即系嗰个文字个音就变咗文冇相传啦。啊，第一次用英文嘅食字方法送俾你嘅呢个， 犀利， 呢一卷献俾你嘅。咁啊，但系其实都系系为你度身订造嘅呢个文冇相传，即系唔系纯粹为咗食字咁。咁簡單嘅呢、這個文武相傳咧，都事關我覺得係同最近嘅新歌我嘅睇到嘅一啲嘢係有關係，就係、是、因為以往我就會覺得啊，每次見到安俊豪知道佢好唱得啦，或者喺舞台上面好有魅力啦， 多謝會作歌啦， 係啦，會作歌啦咁樣。今次見到夾埋 band 喎、哦， 係，原來你以前係有打鼓 嘅 喎， 呢單 嘢打鼓噶，我仲要係跟阿 Jack 好學打鼓噶。 哇！嚟分享下先，分享下先，係幾耐之前 咧？我中學嗰陣時我就夾 band 啦，咁嗰陣時夾 band， 我覺得最型咧就係鼓手啊嗰陣時。 我唔係諗 vocal 嘅嗰陣時， 因為我覺得好攰，因為我嗰陣時好肥啊，中學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企喺前面唱歌有啲攰嘅，其實係。咁啊，後邊有得坐嘅得鼓手， 一對 band 有邊個有得坐啊？就係鼓手啦。 型啊嘛，我覺得好型喎，即係我覺得鼓手真係好型。咁所以嗰陣時咧，就立即就去報嗰啲學校嗰啲興趣班啦、啊、咁樣。咁咁啱咧，嗰陣時個暑期班咧就係而家 DJing 嘅 Jack 好教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就係、是、仲要係一對一嘅，好開心嗰陣時。 哦， 我諗而家揾阿 Jack 好教鼓應該係天價， 或者可能佢唔得閒 啦 已經。 但你嗰陣時去揀學鼓，即係有型之外，但本身你係咪已經有即係唱緊歌、玩緊音樂，定係？完全其實都未㗎嗰陣時。 其實我你話唱歌我就由細到大都中意嘅，但係因為 細個可能讀書麻麻地對自己自信又麻麻地肥仔咁樣咧，咁我覺得企喺前面，你主音都要靚，高大靚仔又型噶嘛，即係同埋要瘦啲咯。咁嗰陣時肥到咁樣，又自己又唔夠膽唱歌，同埋我唱歌通常嗰陣時都係喺廁所或者沖涼 嘅時候， 咁所以同埋喺阿媽面前咯，但係都好少會喺人哋面前唱嘅咁樣，所以就匿埋喺後面打鼓就啱我。 哦，即係所以如果你同音樂嘅 connection 應該最早反而真係鼓先， 真係鼓先。 Okay. 我仲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学校的音乐节，我有个同学他就是弹小提琴，那我就是打鼓、 哦、 然后我们第一次就是拿了、我的骄傲来夹了一首歌，那 就是 instrumental 还是有同学唱的？ 没有的，我们播那个音乐然后我就跟着那个鼓打，因为很小很小初中，然后 我朋友劲很多的，他不知道五级还是八级小提琴，那你知道有个 solo 位的嘛，我的骄傲，所以就专门夹那首歌、 这个 combination 得意，因为通常如果你鼓的话你夹电吉他木吉他，但你只是夹一支小提琴、这个、但是那次这样叫做、玩过之后 是不是令到你觉得我鼓这呢一樣嘢其實都幾得意，所以係有繼續即係初中開始學，一路又玩落去咧。 其實我對敲擊樂、對有節奏嘅本身都係好有興趣， 嗯、 到而家我都係好中意啲好有節奏，即係譬如 funky 啊，即係中意玩啲 R&B 嘅歌。咁、但係我好慘啊！我到高中咧，咁啊話説嗰陣時有得參加銀樂隊，知唔知咩叫做銀樂隊？ 知啊知啊！ 銀樂隊即係一大 抬住一嚿嘢行行去咁樣。 咁嗰陣時咧，我第一個就係想做即係、就是、開喺前面打鼓嗰人。 哦， 系啦，咁我就系因为我想做打鼓嗰人，所以报人乐队。最尾咧，因为佢得一个人拣嘅，冇拣到我，我最尾变咗吹小号。 哦，但系你又识吹小号嘅同时 间，系啊，同时间识吹小号吹得响咯，即系因为你小号一定要用一个小号嗰个嘴先吹到啊嘛， 系， 即系有个嘴型你先吹。咁而家佢 OK 咯，即系摆低咗咁多年，你而家叫我吹翻，未必吹得响。嗯 咁因為即係中學年代，如果中意音樂啲人好中意自己組啲即係同學組一隊 band 啊， 你嗰時咁有冇咧？因為你識打鼓咁。 有啊，嗰陣時高中有夾 band 嘅，咁嗰陣時都有玩咗一兩個嗰啲樂隊比賽㗎。嗰陣時中高中嘅時候，咁、 哦、 然後我仲記得點解機緣巧合之下點解我會唱歌咧？就因為有一次我哋個主音叫阿 B 啊，咁阿 B 咧佢就佢。抱恙啊！即系有一次我哋本身有演出有比赛，咁、佢突然间抱恙，咁然后大家都觉得喂 Simon， 不如你试下啦，因为你估个位我哋即系蹦切卡切蹦切卡切都可以帮你打住先啊嘛，其他你又唔识吉他嗰阵时， 系 咁你真系可以试下唱下，咁我哋就租咗一间嗰阵时嗰啲 K lunch 好平，我哋成班中学生就哎呀嗱，边个睇下边个唱到歌就嗰日就 嗰人 唱 啦。 因为一日其实听日就系啦，咁样啊试下啦，咁样跟住大家都觉得，Simon 你都 OK， 咁样不如你就唱啦今次，咁就顶咗一次主音。 咩歌嗰阵时 系都记唔记得 ？Beyond 好似光辉岁月 啊， 系嗰阵时你知啦，中学都系 玩呢啲歌。 系啊，咁所以嗰陣時就第一次感受到一個台度啊，自己唱歌原來都可以有拍掌，唔使匿埋喺後面打鼓。 係， 哇！ 咁就係 唱歌。 我一次開始就拿起咗支麥就放低咗套鼓啦。 又冇喎、都有繼續打嘅。 OK，, okay. 因為嗰陣時主音翻翻嚟，我都係繼續打鼓嘅。 OK， 但我就繼續有去學去啊啲興趣班度學唱歌咯。 係， 係啊。 有冇覺得嗰時啲同學講嘅講法好 hurt 就係、唔緊要啊，你出嚟唱嗰啲鼓，我哋幫你打到，好似個感覺講到打鼓，我呢個位好似好容易被取代咁。 都有 即係講到咁樣，係咯，講到好似咁容易咁樣。 有啲傷心嘅，但係都冇辦法，因為事在必行啊、我哋冇一個主音真係唔得噶嘛。 係，咁但係你覺得即係學鼓其實係咪即係都有譜嗰啲跟住，即係由嗰啲最簡單嘅節奏開始學起？ 係啊，我哋一開頭係睇住份譜去打嘅。 系，咁跟住之后就可能向一啲自己中意嘅歌，有冇话其实即系学鼓系有边一啲嘅歌？ 我自己中意嗰阵时中意打 Linkin Park 咯，系啊，中意玩啲 rock 嘢，因为通常 band 仔都系噶啦，一去学一样嘢都系总会觉得哇啲 rock 嘢啊金属嘢好正，咁嗰阵时 Linkin Park 啦，仲有咩嗰阵时 X Japan 啦、即系玩即系会有好多全部都行到一个点， 系咯，相对上会打起上嚟系复杂啲，挑战性系大啲， 系啊系啊， 咁。但系一路去打到去几时就真系开始少咗去接触 打鼓呢樣嘢啦，咁樣。 自從啊有個入坑位嘅，要入坑位就喺我高中嘅時候，我記得中五、中六啦。咁嗰陣時有個歌唱比賽，咁就唔打唔撞咁啊，俾我攞咗個歌唱比賽亞軍。 哦， 咁然後從此咧就踏上咗呢個唱歌道路，又少咗打鼓，同埋以前中學嗰班 band 有各散東西，因為我轉咗校。 哦， 係啊，咁所以就好少再一齊夾嘢啦。 係咪好難揾啊？即係轉咗校去咗新嘅即係地方，又要揾翻一班人夾 band， 因為成日講夾 band 首先夾人噶嘛。 係， 所以難揾咧之後。 但係去到中學開始咧，因為我參加過歌唱。比赛之后咧，就算同人去夹 band 咧，大家都唔俾我打鼓嘅， 要你唱啦。 即系就上我唱啦，因为主音难揾啊嘛。但系你鼓手其实有可能有好多个可以拣， 系 咁，所以我都轮唔到做个鼓手咁样。其实我想做鼓手啊，当年系啊系啊。 咁你头先讲识打鼓啦，小号又吹过，其实你仲有冇啲咩乐器其实识玩？ 木桐笛咯。讲、哦、笑，我木桐笛好渣， 我以为你系嗰啲，因为木桐笛都有得考级噶嘛，我以为你 木桐笛有得比赛噶，我都有参加过校际音乐节嘅木桐笛噶，成班人，即系成班人嘅，即系学校小学嘅时候，系啊，所以系有得参加比赛嗰时。 仲有啲咩乐器啊？我再去到高中打后就开始系学弹吉他啦，系、啦，跟住然后之后学咗少少琴咯。 嗯，哇，其实即系样样都叫做接触过咁样噶咯。 接触过咯，因为纯粹因为自己中意唱歌嘛，希望可以多啲乐器帮自己伴奏。 嗯， 咁有时又唔会约到一班 friend 出嚟玩夹 band， 咁啊自己弹咯。 OK， 咁但系喺即系呢个经历咗咁耐嘅一个阶段，会唔会有时觉得喺嗰个做歌嘅路程好长啊？有时都会揾一啲啊，可唔可以真系有一啲同伴喺一齐可以揾翻嗰种夹 band 嘅滋味？唔一定要可能喺幕前演出嘅，可能自己私底下有一对 band 练下歌也好，玩下也好，都好开心啊！ 其实我每段时间都有一班咁样嘅人，虽然嗰班人都系唔同嘅，但每段时间总会有啲朋友仔会同我一齐夹 band。咁喺我比赛打后啦。咁啊，我有个老师叫阿宝啦，同埋志伟啦，咁佢哋两个都系一个系吉他王，一个系 keyboard 王，咁我就做主音啦。咁然后我哋有个叫阿马神嘅，叫佢系弹 bass。咁、 okay. 我哋有时咧就会买支啤酒咁啊，上去佢个 studio 度，跟住一齐饮酒，跟住一路夹 band 咁， 瞓下咁样， 瞓下咁咯， 即系叫可以过翻嗰个人。 好超啊，真系呢啲生活啊！ 因为你又唔使为咗要即系做歌出歌嘅 deadline， 或者为咗 show 嗰种练啊嘛。 纯粹系大家揿首歌出去，喂，不如玩下呢个今日。尋日聽過個鼓 solo 好正，我又可以打鼓，跟、然後又可能阿志慧覺得喂，我都可以玩下呢首，即係大家去真係 jam 緊個音樂嗰件事係好 enjoy。 咁變咗你識鼓，其實會唔會聽一啲歌嘅時候咧，你都有陣時好似你啱咁講，即係可能會耳仔即係 tune 一 tune。淨係聽個鼓 solo 咁樣 會啊會啊會啊！ 雖然你係而家 我咧，其實每一次做歌，我覺得啲監製都想柄咯。我每一次做歌咧，我隻耳咧一去到個編曲度就係酸咗落個鼓度。 嗯， 即係我對個特別對個 bass drum 嘅 texture 我係好執著，特別嘅夠唔夠厚啦，夠唔夠實淨咧，低音頻個 frequency 係點樣啦？即係同埋點樣去合成嗰個聲？因為我屋企咧都會研究緊究竟，如果我要個 bass drum 厚啲，或者想佢響亮少少，要點樣做咧？喺個編曲上面，咁我通常會將三四個 effect 擺埋一齊，咁就令到佢個 bass drum 再實淨少少。即係我係對個 bass drum 好講究，同埋有時我啲鼓太硬淨，我又會覺得有啲挑剔，我覺得可以 lay back 啲，即係嗰啲 beat 可以唔使食到真係嘣切卡，可以嘣切卡，即係可以慢少少， 唔使對得咁準。 係啦，唔使對得咁準咯。如果唔係，成件事就好工整，成件事又好似好冇 groove 咁。咁即係我係對個鼓係超級超級講究。 會唔會因為有時呢一份執著，有時可能？最後可能編曲或者個監製都會話：好啦，個鼓嗰 part 我俾你話事啦。既然你想咁樣做嘅時候， 之前我同阿 Tommy 去夾嘅時候咧，佢應該覺得我好煩。係因為 Tommy 即係每次都話：哎呀，個鼓咧，如果呢個位可以少咗一粒 high hat， 然後多翻兩個 bass。系啦，跟住个 bass 弹落去嗰阵时，可以同个 bass drum 争啲啲咁就好，因为我会有少少呢啲咁嘅要求，同埋我自己系咯，我中意玩鼓咯，咁同埋今次咧同阿 Gareth 去合作嘅时候咧，咁佢。 咁啱同我撞埋都係同一類人，即係佢都係好重個 group。 O K， 係咁，所以我哋都會傾好多關於個鼓嘅嘢。 嚇，咁其實因為你有自己作曲嘅話，其實有鼓啊，頭先你又識彈吉他，亦都玩琴啊嗰啲咁。咁其實因為有呢啲嘅叫技能喺度代咗喺身，其實你去做即係寫 demo 啊等等咁，即係其實都可以好多好多工具喺手，你可以去用噶咯。 都係啊，同埋我而家係普遍嚟講都會用一啲 program 去寫歌。咁譬如我本身嚟緊，喂，我要做咗 R&B 嘅，咁我就會篤咗個鼓底，然後就再喺上面料嘢，或者加或者作咗個曲先，或者作咗一啲 main 嘅句子先，咁然後再develop。之後嘅嘢，咁所以我都係而家大部分我嘅歌都係鼓開始先，唔係 melody 開始先 嘅 pattern。 係啦，係啦，係啊，跟住就會有可能加 chord 咯。咁如果我有一啲 melody， 我真係好想加落首歌裏面，我就會作咗 melody 先配翻個 chord 咁樣咯。 哦，因為如果你作為真係打過真鼓，然後而家喺電腦用 program 咁樣砌，你覺得嗰、那個？感覺或者個分別其實係有咩唔同嘅？ 冇咁爽啦、啊，定但係冇辦法，有可能咁多年都慣咗，因為其實依五六年都係一個叫 good program 嘅年代，咁所以如果你唔去用 program 做，有可能你真係要錄真鼓嘅時候，第一你攞真係攞支咪去錄鼓咧，其實你要錄個聲出嚟靚，其實要好多嘢去配合， 係啲咪嘅角度用咩咪收啊？ 係啦，即係擺邊啊，甚至乎要加幾多海綿啊，成咁樣。但係用 program 就快捷啲咯，因為有時你作曲咧唔可以咁精雕細琢啊。即係如果你咁精雕細琢，有可能你用作十首歌嘅時間先作得一首咁樣。咁盡量我而家作曲咧，每個 project 都起碼作兩至三首，咁起碼可以俾大家揀下咯。 因為即係佢喺 demo 嘅階段嘅時候，嗰啲嘢就唔使即係叫雕得咁細住嘅，起碼有個初型可能去再諗。 係啦，甚至乎都未必係全首 melody 添，因為我哋其實譬如我作咗個 first chorus， 咁有可能大家聽咗，都 OK 喎，咁我哋再諗下，會唔會要加個 pre-chorus 啊，或者加個 bridge， 咁我哋會再度，即係一個。即係好 open mind 嘅，大家可以一齊去傾嘅一件事。咁我就一個 campsite 咁樣，大家一齊去 jam 咁。 智慧，愛仍硬朗，誰膽敢親你一陣？怕会被咬，才长出自尊。永远在防御网，连关心者太亲近，怕最后伤口比较深。内在那种脆弱，你怕我识穿你眼神乱真，才变作凶猛族群。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重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先欺骗他，不安刺穿你所有心法，问候亦真得那么假。晚秋越行越近，危机感将你攻陷，挑人怕泄露一刻趁接近，是害怕得过分，要以你攻击性作为护荫，哪个敢抱紧？ 随起炸，仙气变塌，不安刺穿你所有心花，别暴露卷曲的你吧。他交心，你早已摆设关卡，就是没法相处吗？谁恐吓先恐吓他，谁针对先针对他，请问你先放松好吗？自在地讲一句真话。 读基本新闻之前，听我有今日嘉宾安俊豪的作品，佢之前拍台嘅歌，歌名叫做《刺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今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68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533宗本地感染，同152宗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一宗死亡个案。今日有202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嚟自172间学校，有3间学校个别班级可能出现传播。当局建议相关班别停课一星期。屯門卓爾廣場海港酒家再多一名食客確診，群組累計有42宗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話，早前曾經去過海港酒家的一名確診者，今個月19號同一名家庭成員去過新世紀廣場的翠苑。當局已經向這間食肆發出強檢公告，再找到4宗個案，涉及3名食客同一名侍應。他說這間食肆有小規模傳播，當局會作基因分析对比同海港酒家同屯门富泰护理安老院的个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特区政府暂时未公布具体行程。据了解，有嘉宾陆续收到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出的邀请函，出席星期四下午4:35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与香港各界人士会面并合照的活动，但邀请函没有提及是同哪个会面。另外，消息话有准备宣誓的后任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将会在星期四早上入住邻近会展的万丽海景酒店隔离。而在金紫荆广场，有工作人员铺设红地毡，相信是为七一升旗礼做准备。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警务处助理处长吕锦豪说，警方会为习近平提供近身保卫、场地保安和车队护送，在他逗留、到访和途经的地区设立核心保安区，周边范围列为保安区，而车队途经的地区行车和行人天桥需要短暂封闭，警方会实施车辆和人流管制。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初时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东风逐渐增强的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啊，咁就系咧。 运输处嘅朋友通知我哋啊，咁就系因为咧，警方行要配合警方嘅行动啊，西九龙汇民道介乎柯士甸站至西九龙站嗰段来往方向暂时封闭，汇民道有临时交通安排啊，咁就系介乎柯士甸站至西九龙站嗰段嘅汇民道来往方向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嘅。咁仲有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喺呢个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喺观塘警署对开呢，就头先慢线有坏车阻路，坏车未走㗎，仲系停咗喺度等拖㗎，咁所以呢现时嗰个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塞緊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繁忙啦，龙尾分别去到民康街同埋太古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尖沙咀线龙尾塞到去浙江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爷爷唔准锡佢，要锡晒我。 食阵水烟打卡先。 老婆仔，你话以后净系锡我嘅？ 成日话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 等我咪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咪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啦！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同步绽放新精彩，世界在变，沧海桑田，全天候专业纪录频道，港台电视34 CGTN 纪录频道即将隆重启播，节目以英语为主，带你细看万事万物蜕变，探索时代演化轨迹，新精情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4。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阿 O， 最近天气好热、哦、 Kitty， 我会记得喝多些水的啦。 不是只是提你，日常生活事自己记得都要提埋屋企人啊。 我好忙、哦、打个电话点都有时间。 知道。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你有啲乜嘢课堂以外嘅想学呢？ 想学煮嘢食、整西餐同埋甜品，我都系想学烹饪类嘅嘢。 Uh-huh. 我就想学啲中餐，即系平时客人哋可以招待佢哋嗰种。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为中音乐嘉宾咧，继续有安俊豪喺度啦。咁啊，有你嘅新派台歌啦，忍 系 呢个嘅宣传品都有趣啊！呢个觉得即系非常之贴题啊！呢个有一支 好开心啊，系嘛你？作为一个走鬼啊，你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个炉个炉回味好味啫。 系喎，你哋两个我睇唔出系饮酒噶。 佢啊，佢好中意。 哦，少饮少饮少饮少饮少饮。 我陪佢咯，通常我都系陪佢咯，咁 样。系啦，即系用呢一个嘅有啲即系酒精嘅饮品去以呢个忍啊呢首歌。咁啊，一开始咧，我哋两个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嘅。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啦。 系啦，咁啊，我估先啦，因为今次喺呢一首作品都系一个几摇滚风格好强烈嘅一首作品咁啊 ，Howie 去做呢个编曲，其实我觉得有一样嘢好特别嘅 ，Howie 做嘅编曲咧，好多时候佢嗰个层次或者佢嗰个推进系好分明嘅，即系佢会由最初头可能啲嘢会比较轻手啲啦，可能嗰、那个mood 会柔少少，去到个第二次嘅 chorus 就会开始去到好行咁。變相在你做那個 vocal 或者去唱那個部分的時候你就要想啦怎樣可以跟我編曲夾得到那個推進呢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在這首作品裡面你其中一樣東西需要想多一點的就是你要怎樣去跟這個的編曲上一起去推進到那件事可能情緒上啊各方面都要去考慮多一點這樣 好我估埋你再揭曉這個我就估得大一點因為即係頭先聽埋你講完，知道你其實對呢啲即係 band 衫啊，或者啲，因為你自己真係有夾過 band， 咁所以我諗緊即係睇翻過去呢幾隻歌，其實個風格就由 R&B 啦，跟住上一首有啲叫EDM 感覺噶啦，咁今次就去到即係一個 rock 嘅一首作品，我就估其實可能係咪喺度 plan 嘅時候一路都係自己都有 mark 得，其實有邊啲類型嘅叫曲風，其實你好中意嘅，咁所以就咁我哋就每一隻歌就行一個曲風，咁你可以過到癮啦，亦都可以試下究竟安俊豪嘅音樂。摆落去唔同嘅曲风上面，其实出嚟嘅效果会系点样样咧？咁所以今次呢一只就真系数下数下咧，就轮到玩 band 啦，系啦，即系依个你自己都应该期待咗好耐嘅一个风格。咁我估个大 picture 其实即系而家咁样望翻转头，似系一个咁样样嘅谂法啦。系啦，呢个系我估嘅。咁啊，交俾你揭晓啦，逐样。 咁我答咗个 Kelvin 先啦，因为我金鱼记啊，我而家都一直讲啊，唔记得咗。系啦，咁啊，答咗 Kelvin 先，其实都算系。 系， 因为今次去做呢一首歌嘅时候咧，节奏好分明啦。因为我哋本身我同阿 Gareth 都好中意 Howie 嘅編曲，因為佢第一佢用嘅吉他聲比較，我自己覺得係貼近啲而家外國市場嘅一啲聲。咁所以去到古歌一 part 咧，更加我哋今次都有一位幕後嘅功臣就係 Matthew Sim， 佢係幫我做咗個 mixing 係做得好好，同埋嗰個層次係推進得好好。咁所以去到唱嗰陣時，其實我哋係好重個 groove 啊。即係其實呢一首歌，有啲人話覺得band 生一定要去唱到好行啊，或者係要好力竭聲勢。但係我呢一首歌反而我同 Gareth 去重視嘅嗰樣嘢係由pre-chorus 一入股開始，我哋就希望成個氣氛、成個 groove 都可以帶住大家去走，即係立即就扯咗人入去嗰個 groove 裏面。咁所以我哋今次係好重嗰個音節嘅長短啊，即係配合翻個鼓、配合翻支 bass、配合翻啲吉他，即係各方面。所以今次都係一首都我自己覺得好好韻嘅一首歌。 喺你啱啱講嗰樣嘢，嗰個 groove 咧，其實係咪喺作曲嘅時候已經係已經咁樣去寫好咗㗎？ 是因为一开头去做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那个 demo 是没那么行的、即是有可能是 R&B 底的少少半摇滚的东西但是去到后期找了 Harry 去做了之后我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我那些重拍全部可以加重了十倍这样再玩因为 你听到个 melody 其实是贴近 R&B 的 melody 的跟着然后再加 band 声这样 哦，咁但其實揾阿 Harry 去編音，其實即係呢首歌同可能監製 Gareth Chan 傾完之後，你想可以試下將佢變得搖滾一啲，所以就揾 Harry 去編，係咪一個咁樣嘅次序定係點咧？ 其實個次序啊，我哋定咗今次個想首歌講乜嘢先。我哋本身首歌個主題其實我哋係想講人嘅犯賤嘅心理嘅，即係我哋有好多時我哋有好多嘢係對自己唔好嘅，但我哋總係戒唔甩嘅，即係譬如我哋。即系讲紧夜瞓啊，即系最 basic 噶啦，即系可能成日打玩电话都系唔好噶啦， 我就係上次我睇報紙，我見到有人話最好用電話嘅時間每日超唔好超過30分鐘， 冇可能， 邊有可能？邊有一個都市人 我每日只有30分鐘唔用我得， 咁所以係冇可能嘅事嚟嘅。對於隻眼嚟講，即係我唔知道我哋會退化㗎啦。我覺得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係想講呢個主題，咁就加埋我嗰陣時，因為同阿 T-Rex 一齊去傾偈，咁所以。就定咗我哋用感情呢樣嘢去表達啦。咁但係我哋一開頭去定呢個主曲風嘅時候，點解我哋會定 rock 呢？因為我都係一個男人要去講一樣嘢，犯賤呢，自己明明唔鍾意嘅，覺得唔好嘅，但係偏偏要去陷入去嗰種感覺，係嬲自己嘅憤怒嘅。咁、憤怒係要點樣形容呢？就係、是、我覺得 rock 係啱。 我是憤怒 嘅。係啦。即係我覺得 rock 係啱，同埋我話係啊，我係咁㗎啦，吹咩我係咁犯賤㗎啦。即係咁樣嘅一個感覺。咁所以就揀咗 rock 去做。跟然後阿 Gareth 再去聯絡阿 Howie。是其實是一個 surprise 嚟，我自己本身不知道。咁我當我知道的時候，我都超級開心，因為我想同呢位前輩合作好耐，但係我奈何我之前一路都冇啲 band 生嘅作品，所以都揾唔到合作，真係 啦。哦 ，OK， 咁跟住即係呢度話定一個主題，咁跟住同阿 T-Rex 去諗嗰個歌詞，咁跟住就話以一個好似即係一段愛情嘅關係去講嘅，即係嗰種人係係咪即係就係、是、exactly 啱啱你講嗰啲即係。我明知我好中意你，你對我又唔係好好，又好似有啲嘢瞞住我，但我又陷咗落去抽唔翻身嘅呢啲咁啊。 係，因為我哋有度過就係乜嘢係最戒唔甩嘅咧，就係感情。因為有好多時候，我特別我自己，其實我之前都拍過啲拖啦。咁其實全部都係即係。去到後期都有啲膠着嘅，因為有機會大家都覺得，大家都唔適合大家，或者去到冷戰，或者去到對方已經對自己唔好啦。咁但我都唔想去重新去熟習另外一個人，咁所以我都選擇去，行到就行啦，忍到就忍啦，可以就到就就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嘅，而家諗翻轉頭，其實如果早啲，即係大家去放生咗大家之後。早啲去尋覓其他人，會唔會即係對大家其實會再好啲咧？咁樣即係都會諗翻轉頭，但係你當下又唔會即係如果俾我重複再遇到個 situation， 其實我都係放唔到手。 人就係咁噶啦嘛，你喺當下嘅時候，你就係會好迷失喺當中噶嘛。你喺事後諗翻，覺得自己一定搞得掂嘅，但係嗰下係唔得嘅咁樣。 但係你嗰時即係一啲咁樣嘅關係，你要即係依個所謂嘅人，其實你用幾多時間先至可以？即系叫冇咗咧，可能 哇，其实我系一个咧，点讲咧，即系好重嘅，因为歌词第一句就系念旧的人最易活在方言里面。我真系一个好念旧嘅人，即系甚至乎我而家谂翻咁多位前度，其实我都谂唔到佢哋有啲咩衰，只会记翻佢哋嘅好。通常系嘅一段时间凋淡咗之后，你就无端端记得啊，当时咁样都几好啊，咁样咁就会无端端陷入咗一啲。即係情緒裏面，即係我自己本身都係咁，所以你問我幾時先可以撇甩到個人，我諗係一輩子嘅事。即係由我覺得有啲感情存在過，係冇可能完全冇痕跡地消失嘅。所以都亦都係因為呢啲感情而成就到今日嘅我對所有嘢嘅觀念。 哦， 我覺得係咁。 同埋喺即係呢一首作品嘅演繹當中，我聽得出即係都會唔多唔少係會有少少嬲嬲地嘅感覺。但係嗰個嬲嘅對象未必係對方咯，反而有時可能會係嬲自己咯，即係嬲自己點啊？點解甩唔到嗰樣嘢嘅咧？咁樣樣咁，我覺得啊，呢、這個都喺個歌詞同埋嗰個演繹上都幾聽得出。咁但係可能喺錄音嘅過程當中，監製陳夏威會唔會都可能有啲嘅建議話俾你聽點樣去做係最好呢？ 今次我哋嘅錄音嘅過程呢其實係順利嘅，但我哋嘅 section 係最多嘅咁多首歌嚟講。點解呢？因為我哋都好想有一個 take， 即係譬如我哋每一句或者每一段，我哋都希望有一個 take 係大家聽落係呢個啦，咁樣先會 pass。即係所以我哋係對個 vocal 嘅要求都好高，而不斷咧，我哋都會互相咁折磨大家， 即係折磨。 即係可能係即係阿 Gareth 會同我講嗱 ，Simon， 我覺得你呢、這個咧呢、這個 take 唱得好好啦。 不過可以嚟多個咁， 但係我覺得有啲安全，我覺得冇咗個 soul 喺入邊，即係冇咗個靈魂喺入邊，可以再有 feel 啲嗰樣嘢，再有 feel 啲。跟住咧，我可能有時有啲 tech 佢收咗貨，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覺得 我海再好啲， 嗯， 俾多三個我，即係又會有啲咁嘅情況喺度去切磋，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成個錄音嘅過程都好愉快，因為大家都喺度追求，希望可以令到成件事真係我同監製兩個人都覺得，哎，呢件事已經係最好啦。 嗯，我好奇就係、是、譬如你錄咗一個 take 啦，咁跟住阿 Gareth 就同你講話，即係個 show 唔夠要再嚟咁。咁你下一个 take 其实你系点要转换自己啲乜嘢而尝试令到下一 take 系会有翻多啲阿 Gareth 所讲要嘅嘢咧？ 我 其实系点嘅？ 嗰一下转化系咩咧？嗰一下转化我黑晚谂得多啲就系嗰、那个，如果真系发生呢件事，个语气应该系点？即系就好似做戏咁咧，你会代入个角色咧。嗰一下我就要个角色可以再阴沉啲，再嬲啲。个角色可以再惨啲，可以再矛盾啲，咁、样慢慢去 tune 自己嗰个情绪， 哦， 系啊，即系好似 演戏咁样， 系啊系系、啊，有啲似，有啲似，咁有可能有啲 over 咗，佢就话，Simon 呢个又太多啦， 不如我哋收翻少少， 系啊，收翻少少，而家又好似太压突啦，同之前嗰啲黐唔埋一齐咁样，系啊， 咁呢一只歌头先有讲，即系偏有 Harry 啦，咁我哋都讲嗰啲即系啲吉他嗰啲喺下面即嗰啲弹落去好正啦，咁但系你不嬲中意听鼓啦，今次有 nice 去打 ，nice 打， 系啦，今次你听个鼓系咪一听到就哇正 啊， 冇得挑剔啊， 系冇得挑剔， 冇得挑剔 ，nice 打鼓真系， 因为 nice 打鼓加 Matthew Sim 嘅 mixing 系我唔会啦，冇嘢讲啦，已经好好啦，即系我即系系噶，同埋有可能我哋最尾咧，我哋个 mixing 咧都会通常我哋会出一两个 version， 就系睇下，因为外国嘅歌通常都个人声系会摆后少少， 系， 咁我哋有可能香港即系普遍嚟讲，大家习惯听都系个人声摆前少少，咁我哋尽量即系攞个位置啊，攞到恰到好处，因为如果件事太过 lay back 咧，个人声大家又我怕大家听唔惯，即系因为就算自己觉得诶嗰、件事要 lay back 啲，但系其实有可能大众系习惯咗呢个模式，有可能已经一段时间，所以如果太过 lay back 又好似首歌，好似啲人就话诶点解人声会细声咗咁样，咁所以今次就都出咗几个 mix 就系 for 翻嗰个vocal 方面。 哦，咁我唔怪之，因为我听嘅时候就系因为一路听住个音乐，我尝试第一次即系初头听咧，抽走咗你个人声，净系听个底先。嗰个感觉系好，即系好似头先你讲啲外国嘅摇滚，你 系 可以即刻谂到啲英文嘅词，你 系 可以好快填到落去噶嘛。咁但系跟住好啦，再听嘅时候再留意埋你个 vocal 就，咦呢一个又好似比想象中个人声前翻啲咯，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喺度咯。 系 你哋要去揀就系咁样。 系啊，我都纠结咗好耐，究竟即系自己想用一个自己最爽嘅嗰个 mixing 啊，定系究竟用一个即系比较前少少，但系大家都攞咗个 level 嘅，即系我可能前系十咁样啦，最前系十，咁最后系一咁样，我哋攞咗个四咁样咯。咁都系偏向我嗰边嘅。O、OK、K， 有冇偷偷地后屘自己再可能喺 studio 试下啊？不如今次自己啊 ，nice 打得咁好，我又模仿啊打下先。 哇！我又冇、啊，我又真系冇谂过自己，因为都真系冇掂过鼓好耐，真系好耐。督就有， 系即系 一个契机俾你自己整个 drum cover 啦，自己 cover 翻自己首歌，自打自唱， 好大挑战啊！ 好大压力啊，因为你要挑战嗰系阿 Nice 啊。 咁今日呢一首歌嘅MV 啦，每一次你嘅 MV 我哋都会好中意留意你嘅演技啦，同埋你拣嘅女主角啦。 系 后者先系紧要啊， 成日都自肥啦呢个人咁样，今次又拣嚟阿苏啦， 系 呢一位嘅女主角啦，演绎呢个故事，今次又点样去物色咗佢翻嚟咧？ 哦，点样物色咗翻嚟？即系透过一啲朋友啦，即系去知道呢个女仔。咁我再去睇过佢唔同嘅片咧，我觉得呢个女仔超级真性情，即系佢就之前喺佢哋嗰个 channel 里边拍嘅片都系，我觉得呢个人好真。 咁我想试下，哎，同佢做戏会系点咧？即系同埋嗰每次我哋拍 MV 都好似拍一日拖咁样，会做一啲情侣上面做嘅嘢。咁所以个感觉系正嘅，爽啊，爽快啊。 我冇嘢要问啦，我而家好嬲啊！讲完啦咁样，咁但系即系除咗 MV， 除咗有呢一个嘅即系剧情嘅部分之外，亦都有一啲嘅今次有啲 shot 可以系俾你去有一种 band 仔嘅感觉，算唔算都系好似？完咗自己少少心愿咁样咧， 绝对系啊！因为其实自己有时咧做歌手咧，喺前面一个人喺度行嘅时候，有时会有啲觉得冇安全感啊，甚至乎咧有时有啲情况你遇到一啲事嘅时候，都觉得只能够靠你自己，即系因为你有可能你的经理人啊、你嘅同事啊，你冇办法喺个台上面救到你咁。但我一路都喺度谂，哎，如果我系一个 boy group， 即系可能我系一个男团或者我系一个乐队，咁有队友啊嘛，立即就可以跳出嚟，哇，帮你补飞咁样。哇，嗰件事我觉得好正噶，即系好似个背脊永远都有好多人去 support 你咁，即系嗰种感觉系爽嘅。咁所以一直其实都想试下有做乐队嘅感觉。咁今次咧就多谢几位朋友啦 ，Jonathan 啦、Vio 啦，同埋大力啦，咁佢哋各自系嚟自 Sulis Club 啦，同埋神奇胶。咁佢哋点解今次即系揾到佢哋咧？咁啊，因为多谢阿新去帮手，系一神帮我串通呢件事嘅，咁啊揾咗佢哋帮手。咁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我觉得今个 MV 同以往 MV 唔同，因为 MV 嘅有可能我哋唱歌嘅镜头咧系永远系一啲故事里面嘅琐碎嚟噶嘛。 嗯嗯。 咁但系我哋今次咧就系用咗我哋个 band 嘅镜头嚟做一个 main 嘅镜头，而令到我哋嘅故事成为咗琐碎。咁所以呢个倒转咧，其实我自己几喜欢。因为其实我自己一路都好想即系自己有个哇 band 生嘅 MV， 咁今次就真系做到啦，咁所以多谢佢哋帮手。 因为如果好似咁讲，即系之前嗰种可能就系闹完一场交之后，影住你喺间屋里边挨住个 sofa， 然后就可能唱住嗰只歌， 系 就系喺个剧情里边去唱咁样样。 系 而家就咁样抽翻出嚟啦。 系同埋今次个 MV 好靓啊，啲镜头，我自己觉得。好我第一次睇第一个 rough take 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哇好外国啊，嗰啲色啊，啲镜头啊，咁样跟住专登令到个地板湿湿地，啲光打落去好靓，即系所以都多谢导演咯、今次。 所以滿意啊，又可以玩到好多人。 今次佢比以往更自肥嘅個 MV， 我覺得，因為除咗女主角，佢又可以滿足埋 band 仔嗰個形象，兩重嘅享受啊！ 係啊，咁所以大家就真係可以睇埋呢一個嘅 MV， 就睇到即係阿安俊豪頭先講，佢可以有一對 band 咁樣，有班好兄弟喺後面 support 住嘅嗰啲畫面嘅，咁可以聽到呢首最新嘅派台歌《人》啦。咁我多謝你啊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girlfriend，thank you。 节目完结之前，听我有安俊豪的最新派台作品叫做《忍》，听我哋5点钟再见。